伤心的魂，晚来临飞机，我留下许多情，不敢在午夜问路，怕走到了地安门。 我地安门里面有位老妇人，又在痴痴等，有安详的老人，依旧等着那出征的归人。 晚来临北京，你可别喝太多酒，走在地安门外，没有人不懂真情。晚来临北京，你会留下许多情，不要在午夜问路，怕触动了伤心的魂。 Oh.

在根深路中，今夜落花沉重，春来春去去无踪，徒留一脸幽梦，谁能解我情衷，谁将柔情深重，若恩相知又相逢，从此一脸幽梦，窗外更深路。 几番起伏终不平，到如今熬成烟雨，千叶成空，宛如回首袖底风，悠悠雨里香飘在深深旧梦中，繁华落尽，一身憔悴在风里，回头是无情也无语，明月小楼，孤独无人诉情衷，人间有我残梦未醒，只在花开花又落，不管世间沧桑如何，一城风絮，满腹相思都沉默，只有桂花香伴飘过。人海漂泊，